直到命运铺成的街道，会不会有许多玩笑？总相信努力会给我回报，有一天厄运都变好。曾经是别人眼中的小丑，众人是忧伤的脸孔，没人肯倾听我的心底许多梦。天有多高，知己和他比个高，纵然跌倒还要奋起再跳跳。风有多急，疾风劲草吹不到，因为有爱藏在心田。山连着山，步步踏稳走得远，若不向前怎知山外